求，多少人在微笑地祈求，可笑的是人总是错了又一再错，飞蛾扑火般为爱牺牲自我，又做对了什么，又做错了什么，现在跟你说抱歉也不能代表什么。心中还是有个缺，就让这个伤口淌着血，就当是爱过你的纪念，我想着你，毫无原因。 曾经呢，我们会给喜欢的人定一些标准，例如说长得好看咯，善良，对我好，只爱我一个人，然后我们会把这些优点像盾牌一样层层叠叠垒起来，保护着自己。可是有一天遇到了一个人，我们就甘心放下所有的武器跑向他，绿条一样定好的优点全部不记得了，连他不爱自己这样的缺点我们都视而不见，我们觉得没关系，总有一天他会爱上自己。所以啊，爱情就是心甘情愿的犯傻而已。接下来要听的是孙燕姿 Honey Honey。 心随便想想东西，我喝一杯茶也可以，写封信也可以，不做什么也可以。